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现代社会，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越来越关注，对孩子的保护也越来越严密。受一些事件影响，一些父母和老师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在面临挑战。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讲述了一次小型的校闹事件。那么在这次事件当中，老师和家长孰是孰非呢？我来帮你捡。 谢谢。 教育考试大纲，你是打算考教师资格证啊？ 是啊。 加油。 谢谢。 哎，打算以后做中学老师啊？ 嗯，中学老师当然好啊，小学也行，反正坚决不做幼师。 为什么呀？应付不来那么小的孩子。 是啊，我是怕了他们了，也怕了那些家长，我妈受的委屈我可不想再受了。 你妈妈她是幼儿园老师？ 是啊，都干了20多年了，但其实她本该一直做中学老师的，为了我才去当了幼师。 这话怎么说呢？ 唉，我刚出生那会儿，我的那些姑姑嫌弃我是女孩，根本不愿意帮我妈带我。我爷爷奶奶去世得早，姥姥姥爷身体不好，也没有办法帮上太多忙。至于我爸，他是除了工作对其他事情都懒得不行。而我妈当时是初中老师，其实福利不错，但工作很忙，眼瞅着没人帮他带我，他一咬牙就辞了职，调到了我们家附近的小学去教书，这样就能省出很多时间来照顾我了。他曾经跟人说，孩子既然能生出来就能自己养。 真是个要强的女人啊。 是啊，而且等我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她又开始担心我会不会输在起跑线上。毕竟她就是搞教育的，她知道如果幼儿园的教育方法路数不对，对孩子的影响可大了。 难不成她是为了亲自教你才改行做了幼教的？ 啊，也不是要亲自教我，他就是想找一个教育环境好的幼儿园，顺便在那儿上班的话，不是能更好的看着我吗？ 哎呀，这当妈做到这个份上，我真是服了。 你别看他当年是为了我，但是自打干上幼师就再没换过行，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他总说千万不要小看幼儿教育，而且自打我考上师范大学之后，他还老问我要不要考虑以后当幼师。我每次都说可算了吧，看你受委屈就够够的了。 哎，你指的委屈是？ 就是各种奇葩家长啊。哎，就说前阵子吧， 有一天晚上凌晨三点，我妈的手机就响了。 喂，郑老师吧？ 嗯，我是啊。 我是图图爸爸。图图说他耳朵疼，一直喊着上课的时候被人揪了，哭得不行，跟着闹半天了。我问问您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哎呦，我知道了，孩子没事吧？要不先带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在幼儿园的时候他一切正常啊。哎，对了，他有没有讲是哪位老师动了他耳朵呀？ 孩子这么小什么都不敢说，刚开始的时候就只是哭着喊着耳朵疼，什么话都没有。我一直追问，他才跟我说有人揪他耳朵了。我问他是不是老师，他也点头了。孩子这么小啊，一定不会撒谎的。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要是不给个说法就别想玩。 你说现在幼儿园都是实施全面监控的，怎么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吗？再说了，哪有大半夜的给老师打电话兴师问罪的？这不明摆着就是酒喝多了耍酒疯欺负人吗？ 那最后查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吗？ 你听我说呀，当时我因为正在放假，所以第二天睡到快中午才起。按说每天中午我妈都会回来做午饭和我一起吃的，我就打电话给她，打算问问中午吃什么。结果电话那边的声音却不太对。 喂， 妈，你没事吧？到底怎么了？ 没啊，我中午不回去了，这边有点问题需要解决。 我跟你们说， 乖， 这事没完， 你自己随便吃点东西。 我要报警， 我先挂了啊。 我要告你们去。 那个家长去闹事了。 一听就是啊，我赶紧又给我妈拨了一次电话，但是就再也接不通了。我太了解我妈了，她就是个老好人，外柔内刚，有气也都是闷在心里，从来不会和人吵，所以我当时就生怕她被那个家长欺负。我又给我妈的同事发短信问情况，她也一直没回，所以我决定直接去幼儿园看看情况，反正离得也不远。其实那个叫图图的小男孩我也见过，长得虎头虎脑的，虽然算不上特别好看吧，但是也挺可爱的。当时他们班有三个老师，我妈是班主任，她的为人我还不清楚，揪耳朵这种事情她绝对干不出来，其他两个老师也不会对那么招人喜欢的孩子下手呀，说不通啊。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肯定是啊。可是我在路上的时候，我妈的同事就回短信了，她说图图现在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郑老师揪我耳朵了。 啊，那孩子点名说是你妈妈揪的？ 对呀，我都懵了，这怎么可能啊？但我也确实觉得那么小的孩子按说也不会说谎，可我妈也绝不会干出那种事儿啊。我当时就猜，难不成是被家长陷害了？可是家长又图什么呢？ 对呀，这也太奇怪了。 我到幼儿园的时候，我妈正在办公室和院长谈话呢，我就等在门外，没想到里面很快就传来了院长的笑声。 院长，你怎么还笑啊？都出这么大的事儿了，家长一口咬定我揪的孩子耳朵，还打算报警呢。 哎呀，郑老师啊，你别着急，你在这儿待这么久，为人处事我还能不清楚？要说别人揪耳朵我还能信，可说你郑老师，哎呦，我是一个字儿都不信。没事没事，咱不怕，咱明天就陪着图图家长看监控去。 我听院长这么一说，心里就踏实了不少。院长性格特别好，很爽朗的一个人，对老师也都特别好，而且他这么信任我妈，就一定会给我妈做主的。后来我和我妈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就听我妈跟我念叨说，图图他爸不仅是在幼儿园折腾，还在他们班级群里发了好多诋毁他的话，总是说孩子是不可能说谎的，幼儿园天理难容，孩子这么小怎么忍心下手之类的。 这有点太过分了吧，这事情还没查清楚就跟其他家长这么说，也太不负责任了。 好在群里的家长也有明事理的，他们一直在为我妈辩解。对了，还有一个家长特别够意思， 他直接把自己和他们家孩子对话的音频发到了家长群里。音频里他问他们家孩子，郑老师昨天有没有骂图图啊？孩子说没有，大家在一起玩得可好了。家长又问他，老师们有没有去碰图图的耳朵？孩子也说没有。第二天我妈就把这段音频放给图图爸爸听，他却还是不依不饶的。 哼，这事儿啊，总之是必须得有个说法。我今天就留这儿翻监控，让孩儿他妈带着去医院做做检查，我就不信抓不到什么把柄。 你说一样都是孩子，你们家图图不会撒谎，人家孩子就会撒谎吗？ 就是呀。 当时我也在现场，心里一直都在吐槽他，但又什么都不敢说，怕激化矛盾。然后我们就一起去看了监控。 监控都拍到什么了？ 自然什么问题都没有拍到啊。我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根本就没人去碰图图的耳朵。我就眼瞅着图图他爸脸色越来越尴尬，估计他也在想着怎么给自己找台阶下呢。 哎，那后来他是怎么给自己圆的场啊？ 多亏他老婆这时候给他来了个电话，他老婆不是带着图图去医院查吗？结果大夫一查，发现图图其实是得了急性中耳炎。 嘿， 真相总算大白了。但我妈好像一点也没有高兴的样子。 哎呀，我理解，毕竟受了这么大委屈，虽说平反了，可是作为教师啊，她又不好意思向家长要个说法。 是啊，我妈也绝对干不出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事儿。所以最后图图他爸只是在家长群里发了几句特别简单的道歉声明，一点诚意都没有，说什么很抱歉因为一些原因闹了些误会，这两天错怪老师啦，造成了很多不好的影响，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啦。还说孩子的事情闹成这样，自然也就没办法在这个幼儿园待了，会把图图转走的。刚说完他就退群了。 哎呀，也行吧，至少给了你妈和其他家长一个交代了。 可是这样的结局谁也不会开心啊，老师受了委屈，孩子也走了，家长也没面子。所以我也会经常问自己，如果当初做父母的可以冷静一些，局面怎么可能会落到这种地步呢？ 是啊，现在很多家长爱子心切，总是容易冲动做事，其实只要多沟通，很多事确实不至于闹到这个地步。家长和老师之间至少应该有个基本的信任。 可不是吗？我就奇了怪了，他们怎么就这么不信任老师呢？而且图图也是，怎么一口咬定耳朵就是我妈揪的呢？那天回去的路上我还问我妈呢，妈，你平时对图图不好吗？他为什么会这样诬陷你啊？ 哎，就是因为平时对他太好了。 什么意思啊？没明白。 小班的孩子才3岁，你能指望他明白什么道理？你要是对他好啊，在他心里你站的地方就重一些。所以啊，好事是你办的，坏事也是你办的。因为他还分不清楚好事坏事，他也不是故意要去诬陷的，他只知道什么都是郑老师做的，郑老师最重要。哎呀，做了这么久的老师，这个基本道理我还是明白的。 啊，我还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孩子是这么想问题的。那这种事情岂不是防不胜防啊？ 是啊，这才是最无语的地方，所以我才特别佩服我妈。这20多年，这样的委屈她肯定没有少受，可她还是一心一意地对孩子好。其实不只是她，我见过的那些幼儿园老师都是很喜欢孩子的。可现在的家长太敏感了。啊，对了，这事儿刚过去一个星期，就又有家长在群里嚷嚷了，说他家孩子在玩的时候被人抓伤了，老师也没有告诉家长，这叫家长怎么放心啊？我妈又是打了一晚上电话，和其他几个老师了解情况以后，她在群里打了很长的一段回复。 各位家长您好，近来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有很多，我们并没有讲过任何埋怨或是不满， 这是出于对教育工作的尊重和热爱，先表达一下回复晚了的歉意。但针对孩子被无意抓伤的事情，放学的时候老师已经在第一时间告诉了去接孩子的奶奶，真的很抱歉。但咱们总不能不让孩子们在一起玩耍吧，并且在发现您孩子与另一个孩子嬉闹过分的时候，老师就及时去拉开制止了。平时家里很多人看着一个孩子也难免受伤，幼儿园内孩子多，老师绷紧神经也没办法保证所有孩子不受伤，您觉得呢？讲道理，孩子有事情老师比咱们家长更着急，急怎么交代，着急家长不体谅不理解怎么办？谁都不想有事情发生，谁都不想被质问。没错，老师是有一定的责任，但毕竟每个老师都是人，不是先知，预测不到事情的发生，能做到的只是及时制止，别再让情况恶化。就像两个家长因为孩子的事情，这边吵得不可开交，那边两个孩子呢，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这也是经常的事情。我从业数年，不管是教学经验还是教学质量，全都问心无愧。我对得起幼教这个职业，也对得起每个孩子在幼儿时期的茁壮成长。幼儿园老师不是神，没有三头六臂，我们再用心也难免会有孩子在戏耍的时候出意外。真的希望家长们理性对待，对幼师多一份信任，多一份宽容，多一份尊重，谢谢。前一段被冤枉抓耳朵的事情刚结束不久，现在又起风波，不求事事如己，但愿将心比心。 在我的印象里，我妈其实是个特别温婉的人，我这是第一次看她在工作上这么坚决地表明态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看到我妈发了那么长的一段文字，我突然就联想到了图图他爸发的那几句敷衍的对不起。 差距立现啊， 所以我才坚决不做幼师。 其实啊，当老师都会有受委屈的风险。那你当初干嘛选择读师范呢？ 嗨，还不是我妈整天跟我说做老师多么有成就感，孩子有多么可爱什么的。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反感孩子了，就是有的家长 我懂了。哎，稍等啊，我送你一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 这么浮夸啊？ 浮夸吗？ 不浮夸吗？杯沿上插着一片香橙片，香橙片上还插了四片，这是什么叶子啊？ 这是香蕉叶。其实这个造型啊是有寓意的，这杯酒呢是用白兰地、杏仁酒和白可可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寸草春晖。 寸草春晖，哦，这个插着香蕉叶的香橙片象征的就是太阳。淡绿色的酒象征着草地，真有想法。 这杯酒很适合送给即将成为人民教师的你吧。 哎呀，还没有考下资格证呢。其实这酒还是送给我妈更合适。 是啊，下次叫她一起过来吧，我真的很尊敬她这样的老师，虽然经常会受委屈，却始终坚持着作为教师的原则，爱着所有的孩子。 可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说到底寸草心报不了三春晖呀。所以我也经常替我妈不值得，谁长大以后还会记得自己的幼儿园老师呢？ 如果你妈妈是为了让孩子记住她而做的幼教，恐怕也不会坚持这么久了吧。你刚才也说了，他是因为知道幼儿教育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有多么重要才做的这一行。